解。 哦，告诉你个好消息，迪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迪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职场帮帮团关注每一个在这个城市里打拼的劳动者。我们在这里工作啊，打拼的方式是各不相同，有人朝九晚五啊，有人呢自由职业，也有人呢只要你到了就行啊，还有的人呢加班啊，不分白天黑夜，996那是家常便饭。听众朋友，如果你身边有一位工作狂，您会怎么跟他相处？他有可能是你的闺蜜，他有可能是你的男朋友女朋友，他更有可能是你的老板上司，你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将通过几个案例和几条新闻来说说如何和工作狂相处，以及如果我是工作狂，这样做有必要吗？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新精英生涯教育的合伙人李春雨。春雨你好。 向龙你好。 你身边有工作狂吗？ 有，太多了。 就是你自己。 我自己也是。 你是哪年成为工作狂的？ 我是一直都成为工作狂。 从毕业之后还是上学的时候就是学习狂。 我觉得都差不多，好像是从读了研究生之后开始，一直到工作这么多年，就整个的人的节奏和周围的大多数人是不一样的。 哎，我知道很多科研工作者其实也是工作狂，是吧？ 对对对。 就是早上去披星戴月就回了。 所以我们当年读研究生的时候，我记得我最长时间是在一个实验室做实验，大概做了一个月，基本上早晨六七点钟就要去，然后晚上八九点钟都要回，然后吃饭啊什么的都是让别人帮忙打饭，然后在那实验室待了一个月，因为我们接触的都是有一些有毒的试剂，所以在一个月之后大病了一场。 哎呀， 但是实验做完了。 你成了绝命毒师了吗？ 真的是这样。 好，那怎么洗澡啊？在那里面， 我们的那个学生楼里面卫生间专门装了个热水器。 哎呀呀，就解决你们这种需求是吧？ 对对对对对。 哎呀，其实我觉得嘛，你说现在特别大城市，你身边要没有一个工作狂，我觉得那就不自然，我觉得也不符合逻辑啊。大家阶段性的都有很忙的时候，但如果一直都很忙，那人送外号工作狂啊。其实说到这个工作狂呢，日本是非常典型的啊。据说为了防止过劳死啊，在日本有一企业推出了一款无人机，它就是一边巡逻抓加班族，一边还播放一首歌，那首歌叫下班进行曲。下班了吧，下班了吧，现在快跟我回家去吧。等等吧，当然他们放的是什么呢？放的是日本商场在打烊的时候播的歌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日本人在北京开的商场，我记得有一家商场就是在快要关门的时候播友谊地久天长。 是的，我们当时去日本的一些商场里，因为狂购物嘛，所以各个商场都要逛，有的时候会在他们的下班的时候路过一个商场，就是这样的。 就这个是吧？友谊地久天长。 对对对 哈，我们来听一段哈。 其实日本每年呢都有上千人因为过度工作而死亡，所以呢还催生了一个日语词叫做 koroshi， 叫是过劳死。那日本政府发布的这个白皮书显示啊，去年五分之一的日本人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不少于49小时，而那些过劳死的逝者年龄大概在30多岁啊，包括心力衰竭、中风和自杀。所以日本政府呢也推出了一个计划叫优质星期五，鼓励企业把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五的下班时间定在3点。 你知道我原来刚加入新京的时候，当时我们在创业，我们每周其实有个叫 Happy Day， 每周有个 Happy Day。 这个 Happy Day 是什么呢？你每周必须要按时下班 啊， 因为我们当时是每周工作6天，有一天是休息，但是因为事情比较多，所以我们老加班。最后我们的那个 Happy Day 就是在这工作的6天中，你必须有一天你强制自己按时下班，这么叫 Happy Day。 这个出发点是好的，我只能这么说。 你现在回忆起来，那是什么一种工作状态 啊？那实现了多少啊？ 基本上没怎么实现。 好吧，你怎么来看日本的这种，就是政府都推出了这样的计划，就像我们以前说啊，要休年假啊，可是很多企业都不执行。 我觉得就真是他如果引起政府的重视来说。说明这已经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而是就是整个社会可能都是这样，这可能和现代社会的一个过度的发展有关，生活节奏比较快，大家都需要这样。因为以前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叫做你如果不奔跑你就会待在原地 啊，就是还有句话叫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呗。 对，所以就可能因为我本身的我的工作节奏就比较大，所以我会认为其实是很正常。 哎，那你觉得这跟日本这个民族有没有关系？为什么北欧不这样，是吧？ 是因为这样，我也去过日本，也去过欧洲的一些地方。我觉得日本它本身给我的感觉是规矩特别的多。 多。 啊，但是整个的日本的街道也特别干净。同时我会发现他们身上真的有一股匠人的精神，他们做一件事一定要做到极致。这是我感觉可能过劳的一些原因，但是我去欧洲，我就会觉得就是一个那种老派的那个感觉，大家可能更多在于生活，所以去欧洲旅行和去日本旅行，你会发现两种完全不同的节奏，那北欧就更别说了，尤其再往北，其实日光都很少，你让他们怎么工作？而且北欧的一些小国，其实他们 人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对，他们社会福利都特别好，不需要你努力的去，一定要达到那个状态。我觉得可能和社会发展的水平不一样。那你比如说你看你现在在北上深这样的一线的城市，生活节奏远远要高于中国的2、3线城市。所以可能你的社会节奏发展到这个阶段上来说，就会催生一大批工作狂。 我觉得呢，北欧的人也不要笑日本人啊，日本人呢也不要笑他们啊，我们也别冷眼看，是吧？其实每个国家每个区域每个民族都有自身发展的特点啊。回到我们自己了吧。刚才说了嘛，其实大家都有这加班的时候啊，特别是某些企业吧，它在不同的阶段，它也可能啊需要很多员工哈、放弃休息的时间来加班。那么他加班不要紧啊，很多家属就受不了了。 是的。 你看啊，这位朋友他提了一个问题，我男朋友基本每天晚上9点多才下班，周六还要主动去加班，此外还经常出差，我们现在异地，每天的联系就发几个表情，给他打电话他总是很忙。我说你能不能正常点，有你这样工作的吗？他说他想给我更好的生活。我说他自私，这样过我并不开心，我并不好啊。他说我不懂他的压力啊。我说什么都是慢慢来，急得来吗？他说那工作才能使他有安全感，闲下来空虚压抑。我觉得他俩不在一起还好，发点表情，在一起呢就是我说他说 对， 就争吵了。 对，我听了这个案例特别感同身受，因为其实我跟我爱人就有点类似于这样的关系。他前一段时间跑到一个马上要上市的公司，然后他接到这个 offer 的给我说的第一句话说，可能最近一年我就要长加班。 最近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晚上大概就是九点钟之后回来，然后我有一部分时间也在外面出差，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就必须要做好自己的心理建设。 你们俩怎么跟那个机长和空姐一样？ 对，然后做好自己的心理建设，他晚上大概可能很晚回来，然后自己点份外卖，然后撸撸我们家的猫，可能这个就过去了。所以我听到这个案例，我会发现它背后一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双方的期待其实还真不是工作狂的事儿。也就是说刚才那个案例中的男孩，他对于两个人相处模式的一个期待和那个女孩对两个人相处模式期待是不一样的。 女孩说我想要人陪，男孩说我要给你更好的物质保障， 对 我才安心。 对，因为对于女孩来说，她可能假如说有十分，她希望这十分精力中这个男孩至少要投入到六到七分到她身上，那背后就是有一个身份叫什么呢，叫伴侣。但是这个男孩是认为他如果精力有十分，他至少投入到八分到这个工作上，投那么一两分到他的女朋友身上。所以你会发现两个人关于自己的人设的设定就是不清晰的，不对等的。那这个原因就会产生，你说这个男孩即使要改成女孩想的那样，他自己也不难受，那女孩要跟男孩达到这个预期也不一样，所以双方需要去调和，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就双方啊，我都认同 妥协嘛、 啊，我都认同我们这段时间你的精力是主内还是主外。然后一旦认同这个标准，就双方不会出现所谓的预期过高的失望。 好，那我们也不希望在目前诱惑这么多的情况下啊，你们再去寻找别的慰藉。 对，所以其实我跟我爱人相处的方式就是说，我们会定时的去沟通一下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包括一年的一些两个人的一些计划和这些对自己的打算。这样的话，我们起码对自己未来半年或者一年双方在共同的家庭方面上投入，我们是有一个清醒的认知的。就比如说他说未来三个月我可能经常加班，那好，这段时间我就要把精力投给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就不会产生怨念。 对，我觉得你说的这个还是很在理，就是一方面啊，我们要有自己独立的空间，不能天天就守着他跟我在一起，他要陪我是吧，或者说我要陪他啊。当然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要提高效率， 对 啊，别在一起本身时间就少，你还在一起你说他说我说你说的，这个争吵是没有意义的。 对， 在一起有人说这个半天能活出好几年之后都能回味都能品味的那种质量。 对，所以生活的记忆其实不在于时间，而是在于在这个时间你有没有很好的所谓的高峰体验 啊，质量吧。 对 啊，还是要提升你们俩在一起相处的质量。 对，就比如说我们元旦的时候跑到了广西去玩，然后我们在第一天晚上大概是凌晨一点多钟到的，然后在桂林待了一天，后来又跑到了阳朔，然后住在那个宾馆里。到了第二天下午，我们从那个阳朔出发，又跑到了一个小山村，然后我们要经过一个渡船。当我们坐在渡船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说一句，感觉我们在这里过了好几天，因为在那一天半里发生了，就是我们玩了太多的地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新鲜感。所以就像你说的，可能两个人在一起不是那种像平板一样的这个状态，它可能要有起伏波峰波谷，这样才会有质量感。 对啊，你说好不容易啊，今天休一天，都坐在沙发上慵懒着，当然这种独处也还挺好啊，互相的这个有一种珍惜对方的感觉啊。但是你要老这样，你自己内心掀不起波澜的话， 对， 那么你们这种相处日后回味起来好像我们也没干点啥呀。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别人的抱怨往往是因为你自己没活得好 啊，就是生活还是要规划的啊，感情还是要经营的啊。 对， 我们俩怎么像两个这个老男人在这谈恋爱问题？说到这个工作，我有个问题要问你啊，说回工作，就是他说这个男朋友啊，不是跟他现在异地嘛，老出差嘛，是吧？每天的联系就发几个表情，就是在你工作很忙的时候，你怎么跟家人沟通啊？跟男女朋友沟通，就发几个表情，这够吗？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越忙的时候其实越应该加强沟通。但是你要去管理期待，就比如说我经常出差的时候，我一般去了哪个地方都会跟我爱人或者跟家里是发一个短信或者发一张照片，这样会感受到。 第二个，你可能会定时的去有一些所谓的电话的沟通。我觉得沟通不是说表情，因为那个是浮在表面上的，就是沟通一定要从表面上的那些话到一些所谓的情感链接，才真的是好。就像你看电影一样，一个电影再华丽，但是打动不了你，你觉得那个时间也是浪费的。 对， 所以我们经常会去跟别人聊一聊你今天做了什么，这是很表面的事情，那你可以问问他的感受，今天开不开心啊，但是有这个感受你就跟他共存一些，你千万别说冷，你要喝热水啊之类的这样的话。 对， 所以沟通一定要深层次的沟通会好一点。 这是他们曾经最难的时候， 钢管架支起来，周围搭上铁皮房子，夏天也难熬，冬天也难熬， 一天差不多花1块钱买一串毛鸡蛋，三个1块钱。 这是他们曾经最迷茫的时候， 我还要去权衡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当时比如说有一个人签了字，另外一个人就死活不签字，我骑着自行车在两个公司之间跑来跑去。 你想做的你做不了，你会的赚不到钱，我就一个一个去试。 离开父母和朋友，远含热泪挥挥手，风吹雨打不呀不停留，长长的路上我默默地走，多少度假雨春秋。 职场帮帮团，给您坚持下去的勇气。 出来我怎么也得干出个样来，怎么也得给家里挣点钱。 好，下面我们着重说说他为什么是工作狂啊。这位朋友抱怨的是男朋友啊，但男朋友具体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加班，他还并不清楚，是不是是否是因为他男朋友不会工作最后变成了工作狂啊？ 有可能。 工作狂有哪些原因呢？我跟大家数数啊，真正热爱乐此不疲，还有就是没有营造起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他没有同事没有朋友，只能从工作当中寻找乐趣，还有就是把工作当逃避的手段，还有呢就是不太容易相信别人，不太容易和别人合作，总觉得事儿呢要自己才能够完成，是吧？另外呢就是要不停的工作才能够建立起自己的自信，需要荣誉才能够满足，需要别人高度的评价，自己啊才会有存在的意义，当然还有一种原因啊，就是被迫，领导让我们加班，企业文化是这样，企业目前的经营状况取决了我们不能够走。那你觉得还有什么是造成工作狂的原因？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能力不行 啊，能力不行 啊，不是工作狂的问题， 干不完， 是工作拖拉，所以你必须要把时间放在这里面，这些其实我觉得分析已经很到位了。就比如说我见到的大部分事业成功的企业家其实是真的热爱这件事儿，甚至我原来在科学院里就做得很好学术研究的人真的是投入到这里，我有一个师兄每天早上8-9点钟去办公室，然后就在那看文献科研论文，一抬头下午3点了，然后说啊这么快，这种感觉就好像你坐在那里玩游戏玩吃鸡是吧，你坐在那里8点钟坐在那里一抬头晚上2点了， 把时间浪费在美好的事情上。 对所以你会觉得对方工作狂，最后觉得他很享受这种状态，很嗨啊，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享受，你怎么可能去强行的把一个广场舞大妈从广场上拉回来，因为这是他的一份工作，所以工作狂第一个热爱我觉得是特别好，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这样的热爱的地方。那第二个其实就是我觉得是一种逃避啊，就是因为你没有其他的生活，你只能放在这上面。我前段时间见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特别有意思，30多岁了，然后女性单身啊，每天从那个北京的北面坐上1个小时的车跑到他工作的单位，他是搞投资的，然后每天审各种各样的 BP 的本子，然后30多岁还单身，我俩坐在一起聊，我说为什么单身呢，他说你看啊，我很多人给我介绍相亲对象，介绍完之后谈我都把他拉去见投资人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是因为你看你工作这方面如鱼得水做得很棒，但是你会发现跟人交往尤其男女之间的相处 我通过跟他谈话这段时间，我说觉得就是没什么能力，就不会撒个娇啊之类的。我说你可能因为这方面能力不足。 也不一定女士在男士面前就要撒娇。 我知道， 就是他要有 类似的东西 啊，对， 类似 人气的东西。 我说你把工作当成谈恋爱了，你在恋爱上得不到这种所谓的满足，你就所以把精力投入到这儿。所以你要调整是什么呢？第一个，你上个恋爱的班，第二个，你真的是相亲的时候不要往投资人那里， 不要往工作那里。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好了。所以说的第二个就是，很多人对工作狂为什么抱怨？因为他本身不是工作狂，他因为其他方面发展不好，他只能投在这儿。所以不愿工作。是因为你要把生活做得好，对吧？你要有一两个自己的兴趣爱好，也有个自己的朋友圈，你自然不工作狂了。 对，他这个跷跷板啊，老往一边倾斜。 对对对，然后第三个，我感觉到可能只有进入到工作才有这样的成就感，其实也是对自己的生活的一个逃避。那第四个呢，其实什么人不能相信别人，就是自己各方面能力过高，又不会跟一群比他能力低的人相处。 最后就累死自己了。 对，我见到过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 具体的名字我就不说了。 挺多的呢、 我听说过这样的故事，就是他当时去开发一个 APP， 但是那个人总是满足不了他的要求，于是这哥们儿自学 APP 的开发、自己开发出来。 那他智商也很高啊。 对对对，这样的人往往是极度聪明，但是孤家寡人。 但是队友不行。 对对对对对。 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应该怎么样呢？ 我觉得一个是懂得放权也好、或者是你给别人一个成长的空间、或者你教人家也好、对吧？要么一个你就是招你看得上的人。 对，我说实话我也有一段这样的状态，因为以前我们一起做项目的时候，基本上我会把所有的事情都会大包大揽，但是来了一个新人，你就会发现，第一个你没有耐心去教他，对方犯错你又受不了，所以最后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压在你身上。那我真的解决方式有两点是让我记忆比较深刻的。第一个就是要像教小孩一样去教，也就是所谓的我们去带新人，这个一定要带。第二个就是你要学会降低对对方的预期，这样的话才会能受得了。所以这两个是后来我的团队慢慢成长起来，我觉得收益比较大的。还有就是像你最后说的，找一个跟你能力能搭配的，双方又互补的人，其实很好。 是啊、要不然的话，这种人其实很痛苦，又寂寞、 对 孤独， 对， 同时又非常的累，别人还不认他的好。 是的，是的，我以前就有一段这样状态，现在慢慢放轻松了。那还有一个就是企业的状态，因为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你企业就是在这个时期里面，在这时期里大家都要去这样做，这可能就要去冲刺，所以你要想获得那个冲刺过后的好处，你就必须要投入这方面努力。中国现在大部分创业来说其实都是这样一种形态，所以中国不是过劳死，就是有很多是在猝死。但是我们的解决方式是什么？要给自己制定所谓的间歇期，然后让自己暂时的松缓一下。还有一种就是我刚才说的，我说工作狂并不是因为你狂工作，而是因为你工作质量不达标，所以这个时候要去学习一些别人所谓的有效率的工作方式，或者提升一些自己工作的意识，可能会有点改。就比如说我们原来碰到过有的做文案的小伙伴，对吧，加班做文案，做出来的 PPT 啊之类的，领导一看这什么东西，回去改。为什么会做出这样呢？第一个，他在做的时候没有充分的了解到领导的意图，所以他是按照他那个思维体系去做，所以就是要不断的去改， 提升自己的能力。 对对 对， 对、 也很重要。要不然的话呢，人家事半功倍，你事倍功半啊。 所以总结到一起有这么几种工作狂。第一种，天生就是工作狂，你不要去 带着工作狂的基因来到了这个地球。 第二种是因为你没有别的出路，你就在逃避，那你要去让自己多元化。 除了工作狂我别无选择。 对对对。然后第三种就是说，你工作狂都是自找的， 天将降大任于我也。 对，你不相信别人嘛，你孤家寡人一个，你只能变成一个工作狂， 必将使我成为一个工作狂。 第四个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你这个阶段就是需要成为工作狂，因为就是我们常说的，你这个时候辛苦了，另外一个时候才能放松。 对，现在好好学，以后啊你就会知道的 啊。 对，我 上学的时候就 如此努力，就是要让我以后看起来毫不费力。 嗯，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你工作狂，就是因为你笨 啊， 对吧？所以你要是去学习一些聪明的方法，从北京到天津，除了走路之外，你要学会去买车票。 嗯，好。但我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大家一旦进入到了某些，比如说互联网公司也好，或者是那些最近这些年节奏很快的公司也好， 嗯， 不管他是初级员工，还是中层管理员工，嗯，还是高层， 嗯， 他们的工作时间都很长，尽管收入啊，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嗯， 那么这个过程可能存在于他慢慢的喜欢自己的工作了，或者说有身不由己的这种压力，是吧？你想挣更多的钱，想获得更大的成就啊等等。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劳逸结合，忙里偷闲。 最后我说一个有意思的例子吧，就是我去了一个这样的公司，然后他们加班就很晚， 嗯， 就到九十点钟，但是他们公司拿出一层楼给员工。卖了乒乓球案子，卖了游戏机， 啊， 卖了健身房， 是啊， 还雇了按摩的人来说，还有自己的餐厅。 我就说一句实在话， 嗯， 作为公司老板，你愿意最后替这个员工掏那个抚恤金吗？ 对 啊，愿意给他去掏那个工伤的那个医疗费吗？ 嗯， 还是愿意给他们更好的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 对对对，所以工作狂有的时候，如果现在改变不了，就改变工作环境吧。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要来说另外一个案例啊，就是我怎么改变我的工作狂老板。稍后见。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00到9:00， 今儿一早收到初恋的信息，问我在不， 莫非有戏？ 我欣喜万分，用颤抖的双手回复在呀。 不矜持 什么呀，人家说他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让我去点赞。 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新春红包等你拿，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我身边的人是工作狂该怎么办呢？那么下半段呢，我们要来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老板是个工作狂，他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说这个案例之前呢，我们把视线转向英国啊，不都说欧洲那边的人呢比较会生活吗？你看啊，在英国有一个75岁的老人，他竟然是个工作狂，连续50年不休假，还被工会警告，警告啊不是一次两次啊，上百次。这是来自英国斯肯索普的一位老先生，他叫史本森，他是一家自行车行的老板。在1957年的时候呢，当时只有15岁的他就到这个车行去工作了，从那时候起他就没有休过假，每天很早就开门营业，晚上还帮老板整理货架。1991年自行车行的老板去世了，去世之前他把这家店铺送给了史本森。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就成了这个自行车行的老板，这样他就更不会休假了。60年过去了，他已经累计工作了超过12万个小时。由于太勤奋，他的车行被同行屡次投诉到工会，理由是不当竞争，为此呢还被警告过数百次。这个我能理解，是吧？ 嗯， 在欧洲我听说是有一些中国人原来啊在西班牙做这个皮鞋生意，是吧？ 就是因为中国人到了周六周日也开门，是吧？ 嗯， 当地人就急了啊，这个你们怎么能这么干呢？这破坏我们的行规啊。 我这次去欧洲旅行的时候，在一个大街上走，然后有一个特别小的古董店， 嗯， 然后我们当时到那个时候的当地时间大概是4点半快到5点，然后就看那个古董店里的东西特别好，就想转一转，然后那两个老板都是两个老太太， 嗯， 不行，我们要下班了。我说我们是从不远万里的中国来，就觉得你这个东西特别好。不行，我们要下班了。 你看， 因为我们怎么说， 嗯， 人家该关门就关门，一点不在乎你的感受， 是吧？放着钱不赚， 是的，是的，是的。 哎，所以你像他这个人在当地那就是一个特例啊， 嗯， 特例。但是呢，他还是不管，还继续我行我素去加班啊，去上班。他是这么想的，他说一辈子在同一个地方工作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而且他和这个老板很有缘分，两个人是同一天生日，而且每年呢他们都是一起过，所以友情很深，这也是他希望把这个店继续做好的原因。哎，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位老人家哈， 嗯， 他肯定不是为了赚钱， 嗯， 他应该是在做他认为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嗯， 那就是工作。 第一种嘛， 哎， 就刚才我们说的第一种。 他从这里面找到了我们在其他的方面所获取的乐趣， 可能他的兴趣和工作已经结合到一起了，本身做这件事情过程就给他很好的回报了， 对， 还不需要去赚钱。 是的啊，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让我们很羡慕的状态。我今天听到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很多人都在聊财富自由是什么啊，有人说了，我觉得真正的自由就是你不要为了钱干你自己不喜欢干的事情， 是， 而是你可以干你真正喜欢干的事情。 嗯， 那我现在就在做我喜欢干的事情，所以我认为我达到了财富自由。 嗯， 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位老人家也是这种。 对，就是因为他在工作中除了获得钱之外，他能获得更多的所谓的意义感和快乐，这个也是我们做职业规划希望能给对方，也就是我们的来寻者找到的一条出路。 嗯， 就是工作不光是为了赚钱或者是更成功，而是有更多的意义感和认同感。 嗯，而且你看这位老先生还挺长寿是吧，但是我不知道啊，他这个店里有没有伙计， 嗯 啊，言外之意他有没有下属啊。 嗯， 接下来我们要来聊一位朋友的案例啊。他说，我们敬爱的老板是个超级工作狂，什么事情都喜欢亲自过问，公司上上下下没有哪个部门没有被他鞭策过，脾气一级爆，发起火来拿啥摔啥，那开心起来呢可以在办公室里跟我们所有人谈笑风生，甚至还可以在办公室里自顾自的跳舞，性格急躁，总爱催我们，我们加班啊那是家常便饭，宝宝苦啊，不过呢他自己一个人啊也会加到11-12点，不过他也挺有爱心的，有一次呢公司养的那个两只狗啊得了细小，这是一个病是吧， 嗯，细小病毒，很严重，会死的， 会死的。 嗯， 他说老板每天花400块钱给这个小狗治，连兽医都说给这种 治不好，一般有的时候 那有必要吗，啊，但是他就得治啊，所以他对老板那是又爱又恨啊。那想问问我在这样的公司明年还待着吗，还干吗， 一般问出这样的问题来都会干，不想干的早走了 啊。 所以这就好像我们吃榴莲一样，很多人爱吃榴莲，外表那么扎人，里头那么臭，但吃起来还蛮香。 嗯，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老板经过他的描述是充满人格魅力的，对吧，虽然打骂之类的，但是反而会让一群人在他周围， 就是他的这个老板啊棱角分明， 对， 性格非常的 对 有个性， 嗯， 就是有缺点也有优点， 对 啊，你觉得这个老板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有点像什么啊，打个比方，原来我们看这个英雄人物都脸谱化的， 嗯， 但是《亮剑》那个电视剧， 嗯 啊，他们刻画的这个几个角色，嗯，啊，那就是，嗯，足智多谋也好， 嗯， 是吧？脾气倔强也好， 嗯， 哎，等等，是一个真实的人。 对，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对创业公司的老板的类型画了一个分类，第一个叫生存性创业，就是他就是为了赚钱， 嗯， 就是小商户思维，他能够赚够钱，能养活自己就可以。第二种，其实他是所谓的目标型创业，我要达到一个目标，实现所谓的财富自由。 嗯， 然后第三种就是他骨子里他就是创业的狂人，我们会把他这种人规划成商人或者叫狂人的类型。这些人的特点就是他首先精力特别多啊，就精力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别人羡慕不已但是他不以为然的事情。 嗯， 第二个呢，这些人因为精力多，所以特别喜欢对特别大的目标感兴趣，也特别喜欢管理别人。 嗯 啊，然后呢第三个就是他们往往生活和工作不能平衡， 嗯， 就投入到这里，男人呢就是工作狂，女人就是男人婆。 嗯， 所以你看我们所谓的在现在在一些创业公司的老板啊，我们觉得哎呀这么有钱了，你看该歇歇吧，不还是这样。 嗯， 所以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就是他在那个小米公司嘛，他说一直到现在就是雷军还在加班， 嗯， 还是晚上才到11-12点，甚至更晚的时间还在加班。所以这些人骨子里就是这样的人。 嗯， 就好像你看到有的人怎么吃都不胖，所以对于他刚才描述那个工作狂的老板，就是说你要认识到就有人和你不一样， 嗯， 就这是很正常的，但是 你不能改变他。 对对对，你不能改变他，但是你要清楚你是不是这一类人，如果你和他相同的话，那你们就是比翼双飞嘛， 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但是他肯定是不喜欢这样啊，是吧？ 嗯， 就是老板控制欲很强，脾气也很大，也有爱心，是吧？那借着我们有一次节目里聊的吧，就是你在这干活，你是特别崇拜老板啊，还是觉得他给的钱特别多？ 对， 还说这公司给你很多的机会，还是说啥也没有？ 对，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是一种交换原则。 嗯， 那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个人离不开呢？因为想离开的早就走了。 嗯， 所以在这个公司中，肯定有三个东西他是能够看重的。 嗯， 要不是钱，要不是发展机会和平台，要不就是不管这个老板怎么样，就是人格吸引他。 嗯， 那他可能要明白，在这个阶段什么对他来最重要。如果真的是钱和发展空间比较重要的话，看在钱的份上，那他管你就管你呗。那他暴躁就暴躁吧，起码能挣钱，是不是？那如果他是希望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比较平衡，老板不要这样的话，那第一个有没有更好的公司带你去？第二个，如果有这样的公司，你能不能去得了？第三个，在去了之前，你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其实都能改变。 对， 就是我们经常会对于现实的不满的抱怨，常常我们会把焦点放在改变别人和环境上，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我们应该想自己能不能去适应环境，甚至从自己发生改变。 对，你包括那期我们聊的那个一个医院的什么放射科副主任给他的主任投毒也是那样嘛，他也想改变他的主任嘛。 对， 当然手法 有点 恶劣啊。对，你这个老板也是不能改变的，他妈都不能改变他，别说你了。 用一个比喻嘛，天气太冷，想要烤火，你要知道离得太近你会被烫伤，离得太远其实你又得不到温度，所以你要把握好这个度。那一般来说，对工作狂的老板有这么几招。第一个就是你需要跟他建立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边界，也就是他不能带着你走，就是你不能跟着他的节奏走。你要明白你工作的时间可以供他支配，那工作之外的时间你可以自己去玩。 嗯， 那甚至在工作中受的一些气，累的一些苦，下班之后一关门结束。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你要提升自己的能力，因为我们现在中国大部分企业所谓的加班过劳工作其实都是效率不高。 对，我觉得这个工作狂也好，或者是老板的脾气不好，他也是针对于特定对象的。 对， 如果你真的是他得罪不起，骂不起，不敢赶走，辞不起的人，他是不会的。 对， 就是你想你的老板会对客户那样吗？ 对呀。所以就是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力量对比的过程。 对， 往往受气的那些都是力量弱的。然后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清楚到你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哪些优点，而不要把注意力放到他的缺点身上。我打个比方，你去淘宝，你去其他地方买东西，你要买爆款，你干嘛去看差评？对吧？有的人就很贱，他打开一个爆款，哎，又便宜，然后是突然发现有三个差评，一点过去，别人说啊，什么衣服有破损啊，什么质量，他偏偏较那个真儿。你到这来，老板花钱雇你过来的，不是让你去教育他的。 一块钱一个煎饼果子，你还像有个蛋？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所以就是三招可以能够，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调整自己。啊，知道什么在工作内工作外。第二个，增加效率，有这样的结果。第三个就是你别往别人饭里掺沙子，你自己眼里却容不得一粒沙子。这也是一个相互平等的心态。 哎呀，当然从老板的角度来说呢，你也得理解一下同事啊，或者是你的下属，是吧？那么你精力旺盛不等于大家都打了鸡血，是吧？ 所以老板和员工的关系，虽然他们是等价交换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但其实还是有点不平等。 是啊， 你说一个老板创建一个企业，他有他自己的企业文化，他其实是先让自己高兴的。 嗯， 他是先让自己舒服的，因为他要掏钱去给那些人。 对 啊，但是你一个员工来说，你收到别人的钱，其实你是需要有一个所谓的就是交换的一个契约精神，我要为这些薪酬做出我必要的牺牲， 否则真要是不在乎这些的话，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九点钟正经八百的坐在这个办公室里，对吧？ 所以很多老板也还会给员工打打鸡血嘛，或者是给一些物质上的福利，精神上的安慰等等啊。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说了这么多，我不知道是不是最近我的视角会有一些改变啊？就以前我可能更多的是以，比如说，就像刚才抱怨的那些人，以他们的视角去看待这件事，痛骂老板的不公。但今天我会发现，当你站在那个位置的时候，你会发现事情有完全不同的看法。那我觉得我这种看法可以给听众提供的一个，就是如果你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老板，你会和他做的一样还是不一样？ 对，有时候呢是这个屁股决定脑袋，是吧？位置决定思维。不过啊，我们这是职场帮务团，老板也在我们的服务范畴之列啊。啊，生气不好，摔东西更不好，对吧？谈笑风生可以有，我觉得就是一个善于管理自己情绪的人才是一个做大事的人，不管你是小老板大老板还是什么超级老板。 对， 我不知道这公司啊是个什么样的级别的公司啊，你如果就是因为一些事儿啊就摔东西了，甚至呢因为一些事儿得意忘形了，那我想你的公司在碰到大风大浪的时候，你也会缺乏一些冷静的思考送给这位老板。 对，其实说到最后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有很多卓越的企业家，他们的人格其实都有一些缺陷的。就比如说别人评价詹姆斯卡梅隆或者是乔布斯，就是一方面觉得在他手里干事情有改变世界的能力，另一方面觉得他又是一个暴君一个。 乔布斯脾气就不好 啊 詹姆斯卡梅隆也是这样的嘛。我想说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可能换一个角度来说，你会看到这样性格或者是工作狂的老板，你可能会有更好的机会去从他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这可能是一种角度。 陈宇的角度是他脾气暴躁啊，他摔东西，但是他肯定还有过人之处，是吧？那么要不然他企业不会从小到大发展到现在，是吧？ 你不要学他的暴脾气，你要看他好的地方。 看他好的地方啊，但是作为企业家来说，如果你这暴脾气解决了，你是不是你的企业还会更好呢？当然人无完人啊，人无完人。 就像我们常说的，一个人的性格改变了，很有可能他的很多的其他的方式也改变了。以前叫什么慈不掌兵义不敛财。所以如果你真要摊上一个脾气比较好的老板，很有可能那个企业发展也不太好。所以有很多是我们背后人性的特点，我们很难去想象一个脾气又好工作能力又强又不加班企业还做得很大，你还能分得一点，这样你去看韩剧吧，韩剧里可能会有这样的人。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好，我们从几个维度啊来聊啊，从管理者的角度以及从员工的角度啊，怎么来控制自己的情绪，或者是来面对工作狂。今天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也来说说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工作狂吧。其实中国历史上很多种工作狂，是吧？什么康熙啦，诸葛亮啦，还有王安石啊。 其实 还有 崇祯也是个工作狂。 崇祯也是，是吧？ 对。 这皇帝当中有不少工作狂吧。 对。 那么还有，因为文人他也不算工作，是吧？还有就是很多的这个商人当中，中国古代商人当中，胡雪岩算一个吗？也挺拼的，是吧？从小当学徒啊。 是这样，我有一个可能不太妥的观点，供大家参考。我觉得那些大部分被我们记住的所谓的名人或者是人物，其实都有他人性中性格偏执的那一面。 你看啊，我找一个例子，王安石，你分析分析啊。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毛泽东就说过，商鞅和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个改革家。列宁也说过，王安石是11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当然由他操盘的这个熙宁变法呀，最终还是失败了，但是也不影响他的这个历史评价啊。他呢是一个典型的宅男，一生当中就喜欢两件事儿， 看书、工作啊。下班之后从来不搞娱乐活动，就宅在家里看书啊，视书如命，废寝忘食的看，站着看，坐着看，睡着看，吃饭看，上厕所也看，走路也看，撞着墙上就不看了。他年少就出名了，20岁考上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公务员了，而且呢啊，干到47岁的时候呢，他就被这个宋神宗召见了，而且呢这个君臣啊相见甚欢，第二年就开始王安石变法了，变法弄了6年，后来熙宁7年的时候呢他被罢免了，那本来可以赋闲在家呢，哎，结果第二年呢又升上去了啊，又官复原职，那一直又忙到元丰8年，他的政敌司马光上台，66岁的时候他呢在孤独郁闷当中病逝，就纵观他的一生啊，就没有闲下来的时候啊。你看这个从他的身上你看到了什么偏执？ 我看到了一种，就是首先人的精力有限嘛，所以可能就像你说这样一个宅男，他把他的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这两件事情中，他取得的成绩自然就会比别人强啊，这其实是一个精力的投入的问题。第二个，其实你会发现王安石和商鞅的下场都不太好， 对、 所以就是真的是所谓的我们说命可能会有点悬，就是他的人格特点或者他的工作特点，他必然会走向这样一个方向。就好像现在所有做商业的，不管你做多大，只要你晚节不保，你的最后垮掉了，那你可能前面的所有的英名都会被抹杀，这可能是每个职业的一个所谓的宿命。我倒觉得就对于我们大部分，因为我也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对于我们大部分普通老百姓来说，我们可能选择不了过一种生活，就是把自己的所有的精力都孤注一掷地投入到一个领域中。我们其实想过的是一种幸福平衡的人生， 多元平衡， 多元平衡。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能达不到那些历史名人的高度，但是你会有一个自己认同的宽度和广度。 我觉得作为我们老百姓来说呢，工作狂就是用来让我们恨和崇拜的。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觉得你愿意去把你这个一生投入到某一个领域仔细的去钻研，没问题，你可以这样做。如果你觉得想过更加多元更加丰富的人生，你可能要去自己认同自己所谓的成功和幸福，不要被这些工作狂或者是说那些名人所干扰。我觉得这是不跟别人比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生活的道路千千万啊，工作狂只是其中的一小条。 对对对，什么事情都有得有失嘛，但是我们这样也要学会接受所谓凡人的命运。 对，但是啊，说一千道一万啊，你不能一方面说你看那工作狂我可看不上啊，我可不愿意，一方面羡慕啊，他怎么住那么好的房子，他怎么开那么好的车。 所以我们常说的话，在你有的和你想要的之间都是火这就上火，就是你有的和你想要的之间都是火 啊， 你不能既想要又不努力，这没有办法。所以他们说我之所以今天看起来如此轻松，是因为你看不到我背后费了多大的功。 对，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做完这期节目呢，我还要去加班 啊。你也是个工作狂嘛 啊。好了啊， 所以 感谢大家收听。 之所以今天能够做到这里，也是一个长期工作狂的特点。 对，我们北京电台每一个同事啊，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工作狂。我们希望实现我们人生理想和大家听觉上的享受啊的双赢。哎呀，不忘也给我们的单位打个广告。接下来是北广歌舞，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 FM107.3 收听我们城市广播精彩的节目。明天见。 这是他们曾经最难的时候。 钢管架支起来，周围搭上铁皮房子。夏天也闹，冬天也闹。 一天差不多花1块钱买一串毛鸡蛋，3个1块钱。 这是他们曾经最迷茫的时候。 我还要去权衡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当时比如说有一个人签了字，另外一个人就死活不签字。我骑着自行车在两个公司之间跑来跑去。 你想做的你做不了，你会的赚不到钱，我就一个一个去试。 离开父母和朋友，远含热泪挥挥手，风吹雨打不呀不停留，长长的路上我默默地走，多少对家与窗前，